I'm naufragar, I'm naufragar, I'm naufragar. Thank you. Oh,

Quando passa La la la la. Je suis en toi. stella, piccola stella, se ne chiuse a te, a te sentiero. Oh,